若我怎么攀，最终攀不上绝岭，宁愿我跌倒于险境，祈求能换你总会有反应。说得很清楚，已经将温暖受轻，怎么一句句我都听得像幻听。一开始烧得高兴，比火把都虔诚，一颗心不交给你，要谁带领？差一点我就消失于无影，差一点脆弱的身体又无限变造力，最怕我让眼泪未停，原谅我的感性。不爱我你都讲得太动

是我有心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，

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让自己习惯了没有你？这个距离，怎么告诉你爱慢慢烧尽？ 周杰伦呢，不用过多介绍，即使是现在的零零后也有可能会唱出几首周杰伦的代表作品，可能在你的歌单里也都有收藏过周杰伦的歌吧。那不知道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首呢？ 一零下的天空灰了更讲究，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，我晒干了沉默灰了更痛，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，在计较分开了脚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，一路的后我的承受，这次够的足够，再爱过了而才用，等不能一吻一首飘到时间，静静的把它拥抱变成永远， 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，